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74集，培训。 顾美人跟巴桑最熟，闻言就拿起手机开始按，冬至则发给龙申、何玉、看潮生他们，一一告知自己通过面试的好消息。喜欢神游的钟于一这次居然回得最快， 恭喜恭喜。 冬至回了个美滋滋的表情。 今年的培训会有我的课程，同学，我们提前见面了。 钟老师啊，请告诉我，你的课程名称是不是如何让你的反射弧比地球还长？ 小看我，等着瞧。 他还回了个不满的表情，冬至乐了，又跟对方闲扯了几句，然后才收到看潮生的信息。 请饭，谭家菜全聚德，日料火锅一个都不能少。 这果然是富有看潮生特色的回复，冬至哭笑不得，正想回复，对方又发来一条。 何玉跟死狗一样，回不了信息了，让我带他给你说恭喜，饭债先欠着，回去还。 你们没事吧？进展如何了？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还不知道，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何玉昨天救了个三组的人，差点跟他一起挂了，现在还趴在床上呢。也就是他才这么挫，换作是我，早就活蹦乱跳了。 他虽然满嘴跑火车，但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。冬至知道应该是有保密制度在，自己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特管局，很多事情自然不能告诉自己，他也就没再追问，让两人多保重，之后就结束了联系。龙申始终没有回复，冬至猜测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。那头顾美人放下了手机。 成员好像没进。 不会吧， 李应这个人鬼精鬼精的，那天他请了包括冬至在内的九个人去聚餐，摆明了就是认为这些人应该都能进面试，才会提前叫上大家一起联络感情。结果现在成员竟然进不了了。 我也觉得奇怪，成员在通灵方面还是挺有本事的，怎么就进不了了？他说他没有收到通知，我又问了李应他们，都收到了，巴桑也进了。 可能上面有上面的考量吧，回头有机会我问问。 正聊着，龙申来了信息。 你自己多练习吧，两天后见。 言下之意就是没空跟他去吃饭了。冬至摸了摸鼻子。 明白，那您注意身体。 办公室内，龙申正与来客交谈。 龙局，不知道你这边定下人选没有？ 宋志存不像吴炳添那样喜欢迎来送往，在体制内如鱼得水，也不像龙申那样看似冷肃不近人情。这位副局长兼三组组长，在总局内一向是低调不声张的存在，别人挑剩的他拿来用，琐碎的任务也多由三组来接。三组组员大多是无门无派或者小门小派出身，再加上一个厨子半道出家的组长，所以被戏称为杂牌组。但实际上能够做到总局副局长，宋志存当然不是光会煮饭做菜和稀泥，就像龙申，其实也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，脾气冷硬，毫无转圜余地。 没必要这么快吧？ 哼，手快有，手慢无啊。往年我看好的不少人才，就被吴炳添给抢走了。去年好不容易看好一个，下手也比吴局快，结果倒好，人家主动请调到西北分局，就是不肯留在总局。哎，今年无论如何，我也得给我们组留几个生力军。这次云南折损了一个同事啊，大家士气正低着呢。 这番话你也跟吴局说过了吧？ 这个家伙还挺狡猾机灵的，哪里像别人口中那个一板一眼的龙身呢？说是说过，不过吴炳添不理我呀。他一组财大气粗，又有圆明宫龙虎山在背后撑腰，要丹药有丹药，要符箓有符箓，新人也不是傻的，个个都冲着一组去了， 谁会来我们二组三组啊？往年咱们吃了亏，今年可不能这样了，得想个法子，联合起来让吴炳天也吃吃憋才行。 那宋局有什么好法子？ 哎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们各自看中什么人先通个气儿，免得到时候啊人选冲突，给吴炳天白白看了笑话。到选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帮对方说话，免得又让吴炳天占了大便宜。 培训之后还有考试，就算我们现在看中，他们也未必能通过考试。 先把人拢过来再说，到时候他们通不过考试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看走眼。 龙深点点头，却不说自己看中什么人。宋志存没办法，只好道： 我觉得那个池半夏还不错。 降头术盛行于东南亚，在国内却很冷门。国内的同志以前出差东南亚，经常会吃降头术的暗亏，后来再出国门，只能叫上精通苗蛊的蛊师同行。但一来，苗疆蛊术跟降头术虽然同出一源，但是毕竟后来各自发展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相当于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二来，蛊师也不是那么好找的，苗人里熟苗已于汉人无异，根本不知蛊术为何物，只有隐居在深山老林中的生苗中才能出那么一两位高人。但这种高人不通世俗规矩，别说出国门了，在国内估计都走不远，沟通上更有很大问题。海南池家这种既跟世俗接轨又是东南亚降头术分支的家族殊为难得，之前池家没有人出来走仕途，池半夏是第一个，哪怕他是半桶水也会成为抢手货。别说宋志存虎视眈眈，就连吴炳天可能也会出手抢人。宋志存自知可能抢不过吴炳天，所以不得不来找龙深求助。 宋局不是还没有收嫡传弟子吗？你这个诱饵抛出来，池半夏十有八九会心动的。 对呀，圆明宫是不可能收一个降头师为徒的，这吴炳天就算许下再好的诺言，也没有当一个副局长的亲传弟子来的威风吧。池家既然放池半夏出来，那肯定是希望他在仕途上有发展的，一组组员跟副局长弟子两者之间孰轻孰重，那几乎想也不用想啊。 这就跟两所大学抢高考状元一样，一个说我免你四年学杂费，一个说我不仅免费还给你保送研究生，那学生肯定会倾向条件更加优厚的那所大学了。 龙局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、多谢多谢。 宋局不用客气。 李应是挺优秀，不过他出身茅山，想必会去一组。啊，还有张松，他是龙虎山旁支，肯定也是一组的囊中之物了。至于那刘清波，龙局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对龙局呢也很仰慕，一心想要拜在你的门下。 只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。 嘿嘿嘿，龙局太谦虚了。还有那个比试第一名的冬至，听说他是合造派的记名弟子，而你们组已经有个合玉了，他肯定也想去二组跟他师兄会合吧。不过我听吴炳天的意思，他好像对冬至也挺感兴趣。 宋志存见龙深眉间一动，心下暗笑，又道： 啊，刘清波这孩子有些来历，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父亲挺受上面看重的，要是能让他进二组，以后二组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上面肯定无不答应，你就能压吴炳添一头了。但冬至跟刘清波，上面估计不会让他们俩都进二组的，也就是说你得有个选择。 多谢宋局提醒。 龙深点点头，依旧是波澜不兴的神色。宋志存见他还是不肯透露半点风声，暗骂狡猾之余，也拿他无可奈何。两天转眼即过，报道当天，冬至早早地来到指定的教室，众人并不知道具体录取人数，现在一看不由暗暗一惊。教室里只有二十来张桌椅，也就是说最后能够来到培训阶段的只有二十人而已，这淘汰率还真高， 难怪去年一个人都没能录取上。看来特管局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宁可少招人，也不要滥竽充数的。等到培训完毕的实践考试，估计还会再有淘汰率，最终能剩下十个人就算不错了。李应和刘清波等人都在，众人经过上次医院天台的事情之后，彼此都少了一份隔阂，再怎么说也是同生共死过的，彼此视线交集，都含笑点头打招呼。刘清波对冬至似乎也没有那么抗拒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